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高伯简显然也深得其精髓。 原来如此，看来趁着在安邑这两日，我要多多与余都副统亲近亲近。 正说到酣处，帐外骤起头挠金沁之声。高伯简还未反应过来，帐外的传令官已经跌跌撞撞冲进来了。 大胆， 居然不请示就进帐，无组织无纪律，高伯简很是恼火。 将军，大事不好，短命营的副统遇害了。 啥？ 高伯简与秋山先生一齐傻眼。先反应过来的是高伯简，刚刚上过端木营的知识课，很是活学活用。 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遇害的副统是哪个？ 余都副统。 高伯简两眼一抹黑，晕了。展昭睡时素来警醒，何况这一晚与程启诸人缠斗，睡得本就不沉，外间动静一起立刻起身凑近窗扇细听，却是齐木丁和齐木典兄弟脚步匆匆，低声絮语些什么。展昭只之一笑，正待折回，忽地听到端木翠三字，心中一凛，又顿了一顿，待二人不声去远了，这才披起外衣，动作极轻地开启门扇，沿着齐木兄弟去往的方向追了过去。行了几步，眼去着齐木俩兄弟上了言台，展昭心下略一思忖，暗运气里轻身提起一个倒挂金钩，将身子坠在言台之下，就听齐木点低声道： 我才看见就急急召你来了，城楼启灯依你看是端木营的灯雨吧？ 杨戬、端木翠他们入夜惯用灯雨进行军中传唤，高伯简那个草包想必也不识得这些。听说他营中跟了两个端木营的副统，现在这灯雨九成是端木营的副统打的。 这就怪了，这一日城中安稳，有什么要紧事这时辰向主营打灯雨？ 这一日你我看到城中安稳，可谁知是不是真的安稳？这灯雨说的是什么？你是变得出还是变不出啊？ 哎，这是军中密语，隔些日子就变的，我哪能变得出？这几日怕是要出事儿，你我都小心这些 啊。自然须得小心，何须你提？ 两人又絮絮说了一回，这才一前一后离了言台。后着两人走远，展昭才轻身跃将下来，疾步上了言台，这才发现城楼方向高挂一串六盏明火灯笼，上三盏红光，下三盏绿光，隔了片刻旁侧又起一串，也是六盏明火灯笼，只是每盏灯笼都蒙了一半，只露半盏。展昭知是军中密语，不同的颜色与组合代表不同的传唤，一时也不明所以，也想着 这齐木一家必非普通一民，因何连西岐军中的传唤方式都了解得这么清楚？ 愈想愈是生疑，莫立言台许久，这才折返回房。后半夜时，高伯简熬不住了，打着呵欠回房，不忘交代秋山先生务必将余都的丧葬牙帐布置得华丽大气。 这样一来，端木将军看了心里想必也会舒服些。 天蒙蒙亮时，隐约听到外间马蹄声响，高伯简一惊而醒，急问道： 是端木将军到了吗？ 外间传令兵嘟囔了句什么，高伯简没听清，翻了个身，鼾声又起，这一睡直睡到日上三竿。 懒洋洋披衣起床，在帐中踱了个来回，很是悠闲地掀开帐帘。高伯简忽然傻了，只一夜功夫，城州及营内的牙旗旌旗竟全换作了端木营的。不对不对，细细看好像还有杨戬营和孤昌营的。高伯简愣了半晌，一把揪住传令兵的衣领。 端木将军是不是已经来了？ 是来了，将军之前不是问过了吗？ 那杨戬将军和孤昌将军？ 端木将军到了不久，杨戬将军和孤昌将军就到了。 你这个…… 高伯简气得险些背过气去。他老早计划好，端木翠到的时候，他应该满目伤悲，泪流满面，已是对于都副统的不幸痛断肝肠，给端木翠留下一个好印象。这下砸了，端木翠到的时候，他非但未能如期出演，还在军帐中里呼呼大睡。更崩溃的是，杨戬和孤昌也一起到了。今次他真是一跟头栽到姥姥家了，再搬回谈何容易。高伯简叫苦不迭，在于都丧葬牙帐前踟蹰再三，愣是不敢进去。还是秋山先生出来撞见，没好气地将他拽了进去。杨戬和孤昌正立在一处低声说着什么，见高伯简进来，不咸不淡地冲他点了点头。端木翠单膝跪在于都尸身之前，掀起湿布查看尸身，听见声音缓缓转过头来。高伯简只觉两道锥子般锐利的目光刺将过来，猛地想起秋山先生昨日对端木翠身世的那番讲述，一股凉气自脚底直透天灵盖，舌头打了结一般，磕磕巴巴说不出话来。端木翠将湿布重又盖上，孤昌上前一步，将手递给他。端木翠略略点头，扶着孤昌的手借力起身。高伯简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了。 于都副统年轻有为，实是一员将才，本将军与他一见如故啊。 高将军， 一见如故，情同兄弟，今此愚兄不幸遇害，本将军恨不得以身相待呀。 高将军，端木翠的声音多了些许不耐烦。杨戬忍住笑，略略别过脸去。 端木将军， 于都的头呢？ 头这…… 高伯简额头开始渗汗了。昨夜于都的尸身被抬回时，的确是没有头的。他也曾跳脚了半天，但是没有就是没有，总不能临时再长一个吧？什么人跟于都有这样大的仇恨，连砍两刀斩首，要于都死无全尸？秋山先生清清嗓子，准备打圆场，话到嘴边，被端木翠冷冷的一瞥给堵了回去。 头，于都副统他 报。 帐外传令兵骤然发声，高伯简吓了一跳，正待出声呵斥，端木翠冷冷道： 什么事？ 高将军帐下仆夜长程启求见。 端木翠皱了皱眉头，看向高伯简。高伯简向帐门走了两步，怒道： 不知道牙帐内有要紧事相议吗？不见。 仆夜长说他知道于都副统的头在哪里。 喜欢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